乐，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很神奇的伙伴，他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不管你此刻或者是以后的心情会如何，即便是有365种不同的感受，但是我想总会有一首音乐会契合你当下心情的内心，对吧？就像今天这个雨后，刚才我们分享到了一首怎么讲，不太像毛不易的歌，哎呦，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跟很多朋友一样哈，我刚刚也是在想，哎，这场雨是不是就这样就算过去了？但是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也是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通知。预计从当前到14号的0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的短时雨强仍然较大。 那么未来的48小时，我市山区发生崩塌、滑坡，包括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各位也请注意防范，好吗？北京时间15:05，欢迎你的如约而至。 我的心是一台战斗机，装载着对世界的好奇，能冲上天来执行，能潜入地下探秘，穿梭在海底。我用爱当作我的武器，我的梦是飞行的旋律， 叫做《海蓝色》，是歌手高山为 3D 国产动画电影《深海特工队》创作的主题歌。你觉得海蓝色代表着什么呢？有人说它跟冒险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吧。其实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充满了热情和积极，对吗？但是有些可能牺牲掉生命的人生冒险一定不能够。暑期到了哈，快到了，15号北京市中小学生就要放假了。我相信这两天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很痛心刚刚过去的7号在西安发生的一起溺水事件，8个15、6岁的孩子，6个溺亡，其中有2个孩子据说本来已经自救成功了，但是看到其他小伙伴还在水里呼救，返回去救其他伙伴时被河水吞没，再也没有能够回来。其实每年夏天真的有不少年轻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水中。几年前我曾经在有台做过一档调查类的节目，查阅这个资料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组数据哈，我大概记得说每年我们国家约有将近6万人死于溺水，而其中95%以上都是未成年人，而大多数的悲剧呢是多个孩子的集体溺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在重庆发生过一起溺亡事件，就是我大概记得是7个女孩1个男孩，有一个小孩子溺水了，那另外7个孩子是一个接一个的去救，结果这8个孩子都没有能够回来。我曾经在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其实特别想对自己的孩子讲说， 怎么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而不是牺牲自己，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的失误来买单。我原来还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教孩子自私？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有些责任应该是要由大人来承担的。我记得作家刘娜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她说我们需要英雄，但是我们的英雄如果总是牺牲的孩子，那只能证明我们大人做的还远远不够。是，我们做的真的是不够，所以在这个再次到来的夏天，对于孩子溺水的事故，我们再怎么提醒，再怎么防范，我觉得都不为过。所以请一定不厌其烦地郑重地告诉我们的孩子，没有大人，不要私自或结伴下水，不要野游，不要去陌生水域玩耍，记得吗？ 云上起，雨落下，风儿吹走向你的花，你看着我，不说话。你走吧，别带走牵挂。这一路找回他，感谢你陪我长大。你望着远方不说话，你不要怕，我在等你啊。 其实特别敬佩所有在危难之中勇敢地去挽救他人的那些孩子们，可是我更心痛他们早失去的生命。哪个孩子不是被爸妈捧在手心，在祝福中长大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告诉孩子们，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小英雄，不是一个小烈士，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你。我们一直说在歌颂真善美，鼓励互帮互助，我觉得都是应该的，但是更应该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和自爱。 愿望在心里发烫，热气正上升着，我想爱来了就无法等，让心情变得舒畅，你把我所有倔强模样百分之百的收藏，是不会与愿违，可以勇敢的去闯，乐在你的眼里散发着爱，百试百无一失，爱来是心开的合适，爱就像是你手中白石，一口苦爽，爱本是从不甘的迷惘，爱来是不怕爱得太猖狂，爱就是阳光照射如此明朗，透进热爱的窗，愿望在心里发烫，热气正上升着，我想爱来了就无法等，让心情变得舒畅，你把我所有倔强模样百分之百的收藏，是不会与愿违，可以勇敢的去闯，乐在你的眼里散发着爱，百试百无一失，爱来是心开的合适，就像是你手中白石，一口苦爽，爱本是从不甘的迷惘，爱来是不怕爱得太猖狂，爱就是阳光照射如此明朗，透进热爱，爱本是百无一失，爱来是心开的合适，爱就像是你手中白石，一口苦爽，爱本是从不甘的迷惘，爱就像是你手中白石，一口苦爽，爱本是从不甘的迷惘，爱来是不怕爱得太猖狂，爱就是阳光照射如此明朗，透进热爱的窗， 这个声音是不是听起来就很爽呢？来自张月雷，愿热爱让你百事可乐。我们看看最近的天气啊，未来40天29天是高温，22天是有雨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是不是要配上一口冰冰的冷饮才能够带来凉爽的感觉，你说是吧？但是你还可以做一些你热爱的事，你会发现外界的那个热慢慢会消解了。欢迎各位参与到聊天室今日份的话题当中，什么可以为你的生活来一点加速度？ Вечерняя грусть в окно постучит ко мне, но я не боюсь, я сам ее звал к себе.Высоко и как независимо. Летает любовь, прописная истина. Я просто люблю тебя. Я просто бегу за тобой. Но неRождает тепло, живое дыхание. Но как тяжело от непонимания. Закрою глаза я, чтобы расслабиться. Скупая слеза по сердцу прокатится. Я просто люблю тебя. Я просто бегу за тобой. Но не обмани меня. Не знаю, любимой. Я просто люблю тебя. Я просто бегу за тобой. 喜欢吗？这首歌来自俄罗斯歌手迪玛比兰的《我不过是爱你》。不过是爱你，整首歌你都能感觉得到他在非常有节奏感的给你在抒情。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很浪漫的抒情歌，他的声线是很有磁性的，是在说爱情是急不来的，慢一些或许对于有些事情来讲会比较快。好的，今天中场前的最后一首，邀请大家在这个雨后的夏天里来感受一首充满了元气的歌，元气夏天，这是歌手刘瑞琦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探寻唱出的一首属于夏天的音乐。可能之前有些朋友对刘瑞琦的那首歌叫房间，对，房间会比较有印象哈。但是这一次刘瑞琦开启了一个很甜美很可爱的模式，在夏天用充满活力的歌声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感受。夏天的魔力在于什么呢？我想可能用于乐观的那种心态和十足的活力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吧，就像一直活跃在我们聊天室里的 Hello July， 妥帖地照顾好每一位进场的朋友。欢迎欢迎今天的两位蛙团的成员，分别是七点半和母爱缺失的小青蛙，欢迎你们的入场。 摇曳整个星夜，偏偏偏难以入眠，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老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无法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想的季节，看着你眼睛里的我，笑得竟然那么的夏天。夏天，

life itself. But I ain't about to put down the mic for a girl. I'm feeling your pain, I'm still just the same. Just one difference, I'm flavor, you still love James. Pick up the phone, cause I know you wanna speak. It's been a week, I ain't a creep. Fulfilled your needs and fantasies, just like the old times. Remember the old rhymes on the cold streets. We first met, seemed so right. And it don't matter what your friends may say, cause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every day. And I just wanna get close to you.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girl. I'm just trying to say that I'm really, really missing you, girl. Still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world. I gotta let you know that I can't let go. It's kinda lonely, baby. I wanna say I'm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every day. I wanna see you play this smile again. I gotta let you know. Together held each other slipping away, and now I feel like I can't hold enough. I'm missing each day. Now there's no one here to run to cover. Missing you, babe. I feel I'll never find another love. I'm missing your ways, and every day is the same. It rains sitting here, lonely, feeling rage and pain. But if you come back soon, babe, times don't change. I'll always be here, and here I'll stay. 这首歌讲述着和另一半相遇的场景。之前听说过一句话，觉得很浪漫，说林深时见鹿，梦醒时见你。我想或许可能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吧。这首歌把说唱和轻快的和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生活的平静和美好，充满了回忆感，哎，还有一点点青春感。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一种旋律就是一种生活，对吧？欢迎你回来，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三个字的图标，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节目当中，进入到聊天室里，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什么可以为生活来一点加速度。叶琳说为了一个完美的假期，嗯，可以来一点加速度。宝姐姐说理想啊梦想啊都可以。向着阳光很理智，说最重要的是要让目标明确化，时间高效化。嘎嘎乙嘎乙嘎斯说运动啊，运动能激发多巴胺，给生活增加活力，增加很多的加速度。八零后说家人责任和甜蜜的负担都可以为生活来一点加速度。你呢？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来告诉我好吗？ 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 泪有点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我就想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爱恩先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心疼一句珍藏万年，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要不是沧海桑田，真爱怎么会浮现，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我回头看擦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想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线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是沧海桑田，真爱怎么会浮现，温暖在眼前。 这首歌叫做《一眼万年》，让我想起之前有一句在网络上很火的话，叫确认过眼神遇上对的人。很有辨识度的声音来自林俊杰。最早其实这首歌是 SHE 为一部古装偶像剧配唱的主题歌，但是我觉得 JJ 的这一版更有辨识度，他的歌声其实跟 SHE 是很不一样的，多了很多稳妥成熟又很深情又很浓烈的感觉，但其实各有千秋，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看你喜欢哪一款了。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黎明与人黄昏，暗涌熄灭所有星辰，所以愿意一个亲吻，为孤独交换体温，我想你是天生契合我的灵魂，开始接触都很认真，让你迷失了分寸，开始 此间总不解是永恒的成分，爱情到最后只剩一个眼神。时空那扇门，千百个我们，惊人的房间，还能听见海声，幸福与恨交错的人生，呼唤你，沦为城市里擦身的旅人，爱情到最后只剩一个眼神。 首歌来自袁娅维，时间不解释，中文比较少哈，大部分都是英文的篇幅。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北京五号线配发了一张满是青草的图，一个美好的愿望。虽然我们才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雨，而且还要面对连续阴雨天气，但是我想云朵之上依然是灿烂的阳光，不期盼日子马上过去，也不期待日子慢下来，认真地对待每一天，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你有和我相见恨晚吗？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已伤痕累累，我也不管。 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 情歌相见恨晚，我们要大声对他喊一声好久不见，是彭佳慧发行在1998年的一首歌了，收录在敲敲我的头这张专辑当中，应该说是他最为广为人知的一首歌。这一首对于一些朋友来讲应该是一首封存很久的歌吧，相见恨晚，你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四个字，其实是一个回味悠长的词，是两个相爱的人因为时间的关系错过，有很多遗憾的味道，对吧？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着很多的相见恨晚，可是我总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珍惜现在拥有的那个人。如果错过了当下的拥有，那不也是一种错过吗？如果不小心错过了，请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请加一点速度来调整好吗？今天聊天室里很多朋友说什么可以为生活来一点加速度，不知道7:30的小青蛙，当听到刚才这首歌的时候，你惦记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了呢？时尚2019说音乐可以为生活加一丁点速度，听着音乐工作就非常有精神头，是吗？就只是那一丁点吗？好吧，那只是对于你来说。北京五号线也说到了节奏快的好歌，看来哪天我真要来一个征集哈，大家是很喜欢听那种节奏快的歌，还是节奏相对慢一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每个月15号的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挑一首你所钟爱的歌，好好写你的推荐语，更可以说出你的故事。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6个字。那最后请各位一起来听一首很有民歌形式的民谣，也能听到那种调性十足的方言，会给你带来一份特别的快乐。这是来自鸭蛋的演唱的《大田后生仔》，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明天午后3点，等你来约会。 这辆车是狼啊，快往我回港，这条大路走两本啊，记得不加开封。他们都很团结，东街口的路边有很多奶茶店。